冇钱买酒，我今晚就点样过？冇钱买烟，我今晚又点样过？要食西北风，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哇，讲下酒店啊，讲下血啊，都唔会有错啊。知咩叫血啊？ 咩血啊？ 即系佢一个男人同去咗一笪地方玩，去滚完之后带咗女翻咗房之后，发觉张床有血，咁你会以为咩咧 ？M 到 咯 ，OK 得，咁呢个当然会系啦，话声咧，即系受损啊，受伤， 哇，好恐怖！ 即系你个膝头哥损咗咧，你仲要做咧？你简直咧，即系将床咧染满晒血丝咧。啊，嗰种情况系咪应该觉得几恐怖咧？ 屌、 啊！咁我宣布咧，我呢个礼拜，我谂呢几日啦，我应该系要瞓喺度做啦，即系咧，即系甩晒皮，即系证明真系几刺激啊！几刺激！ 屌你老板！ 咁事完咩事咧？咁就星期六啦，咁样咁啊，就同阿碌去一间都几耐冇去嘅场喺长沙，以前同啲网友都讲过噶啦，咁样吓。咁啊都系一样嘅啦。咁啊，首先啊，翻去长沙啊，租即系点解会去呢度咧？就因为咧个妈咪咧就有一日咧就系微信我话，喂牛哥，你好耐冇过嚟玩咯，不如你嗰过嚟玩下啦，咁样好耐冇见，咁样饮下酒啦，话我好得，咁啊，不如就呢个星期六啦，咁样咁啊去啦，咁啊去之前咧，咁啊话。只因以前咧住喺嗰度揾酒店咧，好撚麻撚煩啊！咁咧佢嗰附近有啲酒店咧，好撚閪，都要成200-300蚊一晚嘅。但系咧呢啲酒店咧，啲房又唔係好得，啲賓館形式嗰啲房咧， 我知 啊。咁啊，唉，算啦。咁你知我又唔好中意啦。而且我成日講叫得網友租得啲4-5星以上嘅，冇可能自己就係住賓館啫嘛。但係而且你喺長沙咧係冇 酒店。 靓嘅酒店嘅 ，OK。 你之前知唔知点解？其实 唔知道、 啊，即系简单啲嚟讲啊，即系如果你系喺一啲靓嘅酒店，通常唔会喺村度。 哦 ，OK， 明唔明白？ 明 白明啊，因为咧你靓嘅酒店四星啊、五星啊，通常都会可能喺啲商一，可能喺四星嘅会喺商业区啦，五星通常连商业区都唔肯，喺啲度喺度偏僻嘅地方嘅。先揾到五星嘅， 唔系应该咁样讲。你话五星嗰啲喺翻大城市咪会有咯？ 唔系噶，咁我哋深圳系大城市嚟噶， 咪深圳有噶， 系啊有五星 啦，双居楼咪五星 有噶，有好多五星噶， 有好 多。但系嗰啲五星通常就可能喺车站 系啦系啦嗰啲地方， 甚至系喺一啲商业区啊咁附近啫嘛。咁你好少话货，你有啲村皮。假設係上沙村、下沙村啊、 一定冇啦， 呢啲揾到一啲好靚嘅五星級酒店，我話聽係冇嘅，基本上係冇嘅，我自己起碼揾唔到啊。咁啊，我話因為上次去玩嗰幾次經驗，成日住埋嗰啲唔係好幾好嘅賓館啦。咁我上網又係攜程啦，咁啊揾上沙有咩酒店？咁我終於揾到一間上沙最撚貴嘅酒店，幾錢咧？你估？ 300多， 唔使 添啊， 280蚊， 黐筋。 就因为280蚊咧，就所以一张床褥咧，即系床单咧，就可能太鞋。 啊， 你知唔知咧？譬如一我又同你未讲下，我星期六嗰个战况之前啦，我又求你大家同啲网友分享一下啦。即系酒店房，即系一个靓嘅酒店咧，其实张床单系好捻紧要。如果床单系够滑嘅，唔鞋嘅。你係如果譬如你係同女做呢，你好難磨得損嘅、但係你最緊衰就係咩呢？呢啲平價平酒店啲100多蚊晚啊、200蚊晚到啊，嗰啲賓館啊，嗰啲酒店呢即係起毛粒都有啦，係咪先？所以你咁嗰啲質地唔好呢，你係好容易呢 磨損。 仲有如果係彈弓床又會好啲㗎喎。咁而家呢一輪呢就好興嗰啲乳膠床啊。啲乳膠床嘅，哇！乳膠床又係好容易令到你只腳損嘅，所以有時點解我會要求住下四星至五星咧？你喺呢度咧，你可能會已經係感覺得到，因為淨係會係磨損嗰度已經感覺得到。咁啊，咁試完啦，咁我就咁講翻啦。咁啊，攜程揾酒店，揾咗好多間嘅啦。咁啊，冇一間係滿意嘅。 係 嚇，咁啊，今日最後再揾咗一間喺上沙村，就叫做金域嘅。 哦， 咁就喺上沙村嘅村頭，喺牌坊度。 咁啊喺长沙呢个科技园啊，咁啊我啊搵去喺携程订啦，未试过喺携程咧喺大陆上携程订，系要成个半个钟头之后，你先至可以确定都有房嘅。 点解咧？ 唔知，因为通常咧我去搵啲比较难搵啲嘅酒店咧，就算喺香港订啊，我香港用手机订咧。佢都係可能係三個字左右度就訂得到啦。咁呢次咧呢間難啲嘅。咁其實咧，你喺攜程借酒店，我又可以教下啲網友啊。最好就兩點之後先訂。 check 歐元先。 係啦，咁你確定佢有冇房啦。 嗯。 因為如果譬如你十二點鐘訂咧，佢可能未有房咧，你係可能訂到，你可以佢都話有嘅，你咪等咯，係咁等，起碼等到兩點先有噶啦。但你兩點後訂咧，就會比較快啲嘅。嗱，咁我當然我話得叫得你哋兩點後訂，我自己兩點後訂啦。咁我足足咧，我等成半個鐘頭咧，我先至可以確認得到嘅。咁啊唔緊要啦，最後都確認得到啦。咁啊，我啊上到酒店房，咁啊一睇，咁啊俾咗押金啦，因為間酒店280蚊。OK， 咁啊俾咗500蚊押金啦，跟住上酒店房睇下啦。咁間酒店房唔好大間嘅啫。咁啊，我諗依間屬於係三星至四星度啦。咁樣講真，其實都唔可以咁講啊，因為叫做商務式酒店。商務式酒店唔可以有星比啦，商務式咁何為商務式呢？我成日覺得有浴袍就商務式噶啦，浴袍 哦， 嗱好講簡單嘅啫，因為其他啲賓館啊，啲二星、三星係唔會有浴袍嘅，甚至四星都未必全部有浴袍嘅。 嗯 ，OK， 咁啊呢間又有浴袍嘅，咁啊咁啊，但係當然啦，佢得一條啊，咁啊我啊一去到一上到房啦，咁我睇下床啊米八度啦，唔算好大，咁啊讲下浴室啦，咁啊，即系点样讲咧？洗头水梗亦都有啦， 冇浴缸啊， 冇浴缸。我问咗成间酒店都唔会有浴缸嘅。 OK， 咁啊，所以呢样就如果你而且你200多蚊，咁你算啦，浴咩缸啫？系咪先吓？咁啊，佢系点样？我觉得系几好咧。通常呢200蚊左右嘅酒店咧，系唔会有苏跑送俾你嘅。 吓， 诶，呢间有苏跑。我通常啲 sofa 我自己代眼走啦，因為我唔會遮太遠嘛。咁其他乜嘢都有嘅，當然佢有啲可以俾錢另外買嘅牙刷同牙具啦，咁嗰啲係另計啦。如果你唔俾錢另外俾錢買呢，佢都有一啲係 免費嘅。 免費嘅。咁啊試下個浴缸唔係沖下涼先啦，即係我成日影響得人做節目，咁我同事都俾人影響㗎嘛。我呢而家呢排呢我好聽早啲訂間酒店就沖個涼先，我就俾阿碌影響嘅。阿碌成日話：，租翻個酒店沖翻個涼先啦。喂，真係好撚正啊， 舒服好多嘅， 好撚正㗎，阿碌你教到我真係上撚曬癮。 唔係舒服好多㗎， 真係好撚正。即係而家以後咧，我都係可以盡早去玩，所以當然譬如有閒日，我就冇咁早去玩啦。如果星期六咧，我一定係租住，一定係租兩間酒店，上翻個房沖翻個涼先。即係我大概係4點鐘上到去。咁啊，我其實我上去之前買定啲水啲水啦，因為你知咧，佢每支水都貴噶嘛，而家喺嗰度飲，因為佢冇送水你飲嘅嚇，咁你買定啲水啦，買定幾支水啦，買定支罐紅牛啦，呢輪都買你而家慣咗飲紅牛啊嘛，係咪先？做我之前係嘛，咁啊買啲紅牛啦，咁啊上房度咁啊沖個涼先啦，咁啊個沖涼房就好細嘅啫，但係即係就企浴啦。咁佢有花灑式同埋呢個雨淋式喎，即係你可以兩種調校喎。即係我嗱有講下，逢係嘅酒店，有啲酒店淨係得花灑，有啲酒店淨係得淋雨淋式。我好唔撚鍾意雨淋式。你有冇同感先？ 冇乜 㗎。雨淋式有一樣唔好㗎嘛，一開冻水冻捻个头，热水就热捻个头。 超咁你行开一边开咗先噶嘛？我好多时我 你真系搏我唔到啊！真系住酒店你唔过我多喺大陆住酒店。喂，间浴室闩埋嗰栋门已经够窄噶啦，你避无可避噶，讲真。 系啦，你轻轻开细水，你唔系一开肥咁肥落嚟噶嘛？咁然之后你基本上你等佢留咗阵先啊嘛。我话俾你听，有时都系噶，你去正常揼都系噶，你都系知道嗰嚿嘢系咁样。头顶洒落嚟噶啦，咁你咪开咗佢褪后先咯。 正常唔系啊，正常佢冇门啊嘛，佢冇门噶嘛，你一开咧水咪即褪后咯，你可以啊嘛。但系如果你喺酒店里边，讲真，嗰个密室一米乘一米嘅咁样窄， 又閂埋棟門，某程度係咪先？喂，你一射水，你出唔到嚟噶嘛，出唔切噶嘛，所以我好唔中意雨淋式嘅。咁、好在啦，呢度有得你揀，有雨淋，亦都有花灑。咁其實我都中意雨淋式嘅，因為淋嗰時候比較巴倫士啲噶嘛，係咪先？咁我就花灑咗之後試咗水温啦，跟住咪雨淋咯，又得啫，其實咁都得嘅啫。咁呢間酒店就好啦，又佢有兩種俾你。咁我沖完涼啦，咁我話攞喺櫃，因為我一去到就打開個衣櫃，就攞咗條浴袍啦。 嗯， 跟住得一條浴袍唔夠噶嘛，你知啊？ 要兩條啊嘛。 今晚啫嘛，咁我就打電話落去啦。咁即係打電話啦，問佢攞浴袍。好快啊，幾分鐘就有人送浴袍過嚟啦。咁就證明呢樣嘢咧。如果譬如網友下次去，我諗就應該要好似我咁啦，早啲去問佢攞多條浴袍啦，咁就會好啲啦。咁當然啦，沖完個涼，咁啊舒舒服服。咁啊，瞓一瞓啦，一扑一瞓，扑街七点钟。 唔系瞓一瞓系好舒服噶， 好啦，即系一瞓， 好舒服噶。 瞓一瞓七点钟，因为我四点钟冲完凉啦嘛，咁样一瞓七点钟，咁阿碌咧嗰啲微信全部都睇揾到，屌阿碌问我边间房我都未知，妈咪已经写咗房号俾我，我又唔捻柒知，我瞓一瞓咧，即系瞓捻就做好啦，我瞓嗰头六点零七点啦，咁啊醒捻咗，咁都可以坦坦嘅。間酒店咧有一個唔好處，我係用呢個聯通嘅3G 上網噶嘛，因為我相待嘅，打電話俾我咧實打到俾我嘅，但係佢上網就用聯通3G 係上唔到嘅，係冇用3G 係上唔到嘅，喺度唔知係密室定乜撚嘢啦，3G 係冇嘅，咁我就要靠酒店嘅 WiFi 啦，咁 WiFi 時得時唔得嘅，唔撚知點解，咁最後咁樣我瞓醒。我七點鐘到啦，其實七點零未夠啦，未夠七點鐘。咁我咦，3G 又冇，WiFi 又冇，咁我平拎白臨就落去著翻件衫落大堂 check 下啦。好 check 到房號啦，咁啊又 check 得阿碌，問我邊間房號啦。啊，跟住我咪覆翻阿碌啦，覆翻阿碌，咪又覆翻阿群姐啦，個媽咪啦咁樣。大概咁啊，去到七點鐘到，我話行。行去間場啦，咁樣間場咧就黃 X， 咁行到，即其實我唔識行嘅，咁我係認咗有啲路喺上沙食街啊，即黑鬼得住成日去食嗰度啦，咁樣咁去嗰度食街嗰度行過，我認翻嗰條路翻去，咁我就喺度認路咯，我諗住下次如果仲係呢次好玩嘅，咁我下次我就再嚟玩嘅嘛，所以我一定要認路啦。如果呢次唔好玩嘅，就算㗎啦。我係諗定呢一樣嘢㗎啦。但係呢樣嘢一陣先再講。咁跟住我行一度啦。咁去到黃 X 附近。咁食嘢先啦。食咗飯啦。咁食咗飯。咁我跟住就上房啦。咁講到呢度呢，我就講返以前啦。我哋以前咧都其實去呢間場都去得好密嘅。點解有一輪時依一段時間咧？呢一年唔好呢年一半年我哋冇去咧，就係佢啲女唔得啊，極度唔撚得。啲得嘅女全部都係紅牌嚟嘅，啲唔撚得嘅咧全部都係藍牌。咁得屌老母啦！講真係咪黐線嘅咩？咁其實我都唔係咩價錢咋？你嗱你諗下啦，我哋水 X 係咪先？今年佢由1000加到1200，由1200加到1500，我哋接去玩㗎，係咪先？嗱呢間場呢，由我到幫襯到而家都冇交到價㗎，女都係800，喺上沙就800，咁我咁算係呢個中價場嚟㗎啦 ,ok, 咁其實啲錢唔係問題㗎，我心諗嗱，如果呢次啲女唔肯得呢，咁我算㗎啦，咁我算㗎，以後都唔插佢㗎啦，我唔理阿群姐係咁幾多短信俾我啊，微信俾我，我都唔肯插佢㗎啦。咁 OK, 咁去到咁首先同咗個 DJ 傾下偈先啦，個 DJ 過人喎，惠州人嚟喎，即係廣東話啦，咁傾嘅幾多幾個惠州妹仲好傾，但係當然唔係好靚啦，如果靚就唔使做 DJ 啦，如果靚就唔做 DJ 啦，啱啊，咁傾幾好傾喎，咁傾到群仔過嚟㗎嘛，我話你哋咁耐冇嚟㗎，我就同佢講你女唔得㗎嘛，你都唔得，我哋咪唔撚嚟囉。呢次係你嗌我就試試㗎咋。我好坦白同阿群姐講話，如果呢次女唔得就唔會有下次㗎啦。我話埋俾你聽，但係今次呢就人多，我同我 partner 阿碌啦，即系话我同我 partner 就过嚟，我当时阿碌都未嚟，咁你点都要好好睇睇，交代咗俾我先啊！啊，记住啦，记住，我重点系交代俾我先啊！阿碌你，我你得个閪冧啦，系咪先？冇人机迟到噶嘛，系咪先啊？冇人机咁晏先嚟噶嘛？咁啊，得牛哥得咁啊！话你 send 啲咩要求啊？嗱，我就简单啦，高寿平嘅啫，啊，咁啊，唔好太样衰就得啦。咁啊，啊，跟住佢转头真系打电话喎。嗌咗件真係高瘦平過嚟喎，咦個樣又唔算係好差啦，但係我睇個樣係年紀比較大少少嘅，我諗都有25歲左右到啦，我估計咁樣。咁其實年紀我就唔好大，唔好介話嘅啫，最好話啦咁樣。我得呢杯我杯茶啦，都叫做我杯茶啦，我就嗌咗過嚟坐。咁樣坐，咁跟住玩一陣間啦，跟住阿碌過嚟啦。咁阿碌嚟嘅即係重點啦，因為阿碌嚟就可以睇女啦嘛，睇女就幾個睇啦。咁一嚟咁第一彎嘅，記住係第一彎啊。咁有幾多幾件女，有一件女好撚得嘅， 係 好撚得嘅紅牌。 OK， 係阿碌就成日同我講話，呢件咪以前阿凡達坐嗰件咯。不過就阿凡達坐嗰時候就未有紅牌，即係話呢件女係出街嘅其實，但係呢佢今日就應該真係姨媽到先唔出街嘅啫咁樣。嘩咁得喎，呢件下次可以 坐 喎。因為上次我唔記得曬㗎啦，因為太耐冇㗎，我記得上次我坐嘅係好撚豬之外，因為唔好豬，我坐幾都唔豬嘅，但係揀咗好撚多女我先至坐得到囉，啲豬嘅比較多啲咁變咗唔好啦。咁就阿碌揀咗件都睇個樣子都幾後生嘅，但就唔算唔會係未夠情嘅。我呢咁都係19-20歲到啦咁樣，咁又幾好玩嘅，咁玩啦。呢次係兩條友又冇玩鱷魚乜嘢都冇玩，就玩得好開心添。咁飲酒就飲到啊買啊咁都咁講話啦，咁講下埋單啦，埋得幾錢啦？我哋兩條友連埋 DJ 1400多蚊， 哇貴喎！ 有少少酒精嘅，有少少酒精嘅，咁因為我哋又係飲罐裝啤酒有關係啦，咁樣所以就咁樣，唔關我事啊，阿碌埋嘅啫，阿碌埋完之後俾佢嘅啫，咁我就問咗阿碌幾次，阿碌話1200，咁即係話1200咧，點解有200多咗咧？又200蚊 DJ 啊嘛，其實唔止噶，我省咗100蚊俾個媽咪噶。其實本來1500元，每人應該750元。咁阿碌我畀咗700元，阿碌個算數啦。因為我畀咗500元阿碌個算數啦。因為我畀咗200元呢個 DJ 㗎嘛。咁算啦，我畀咗嗰一嚿水畀媽咪算啦，因為媽咪屈㗎嘛，咪擺落嚟係咪先。一屈就唔係我畀阿碌畀㗎啦。咁上次阿碌請我嘛，咁我以前我省少少畀返嚿水咪算囉咁樣。咁之後就我唔知㗎啦，我唔知阿碌呢就去同條女去邊度㗎啦。因為呢我成日迎住呢星期六呢，因為星期六嚟㗎嘛，喺嗰度好撚麻煩煩嘅，喺嗰度永遠搵唔到酒店㗎，一定係早去 book 㗎。咁阿碌嗰啲我就唔知啦，咁我就唔同啦，我就 book 個酒店㗎嘛，我斯斯然然搭的士啦，就唔好行去啦，因為有咁少少酒。咁上去酒店㗎，雞換衫沖涼啦，見到佢真係一睇個身形，真係平到呢係不能再平㗎，真係呢我諗你都好，你都有波佢。咁你咁幾恐怖啦，幾恐怖啦。好啦，唔好數人啲嘢出嚟啊。咁大概我哋埋單嘅時候早埋單，我哋11點鐘埋單添。埋單咁跟住我大概應該係11點零鐘 ,12 點鐘未夠就叫大家 Q 啦。出唔到。 飲酒 太多出唔到。我輸得太勁。阿碌嗰度贏得太犀利。冚家產就唔分返杯巾嚟嘅，係咁輸。咁唔得出真嘅唞啦。唞咁跟住咁第二 Q 啦，咁第二 Q 得喎，其實唞咗其實都係半鐘頭到啫，得喎，做咗喎，掂喎，條女有反應有水喎，我又眼又我又出嘢喎，咁記住啊，我做唔係話因為我啲位置做唔到呢，係我出唔到位置做唔到，我一樣眼嘅，一樣係插嘅 ,ok, 只係出唔到嘅啫，好啦，第二次出到啦 ,ok, 唔緊要啦。咁唞一唞，因為呢我之前呢我哋喺酒喺卡拉 OK 嘅時候呢，我哋話食宵夜跟住咁我話我哋唞一唞跟住去食宵夜啦，咁跟住嗰條女呢我可能瞓入咗㗎啦，佢兩點零鐘嗰時候呢嗌醒我係咪食宵夜呀，我話會驚閪你呀，因為我成日覺得係咪呢食咗宵夜之後呢回復返啲體力呢就屌你兩個診到嚟叫睇到難啦，係咪先，人之常情啊，你唔笑啊，係咪先，咁跟住我哋又 又搭的士去咗上沙某一间食砂锅粥嘅地方。 你两个嘅啫， 我哋两个就嗌埋嗌埋阿 碌 阿嘛阿嘛阿阿碌系阿碌唔过夜啊嘛。阿碌应该系照计嗰时已经翻咗去自己屋企噶啦。啊，屌捻完噶应该，或者系冇得屌啊，因为租唔到酒店啊嘛。咁呢啲唔知啦，我冇问过佢。OK。咁跟住就嗌埋阿群啦，即係媽咪啦、我啦，同埋個嗰條女啦，咪食個砂鍋粥啦，咁嗌咗幾個菜啦，嘩賣得平到你唔信，140元， 嘩抵喎， 三條狗食 抵喎， 個粥係食唔晒，啲菜係食唔晒，咁嗰條女仲食仲私下嗌咗個虎皮尖椒，嘩我諗住我食完尖椒我自己喉嚨都沙啦，食唔到啦，因為我即係瞓覺唔想食咁辣，埋燈140幾元，食完精神晒喎、又唞唞嘛，咁跟住又 返返酒店， 返返酒店啦， 又坐的士 返返酒店，又沉啦，係一返酒店一飽嘛，精神晒嘛，又食粥喎，唔會太隱晦嘛，又沉囉，又成功囉，又出囉，好啦唔緊要啦，喂你知我成日講，喂一 Q 起就兩 Q 字啦，三 Q 字啦，即係連埋第一 Q 係做唔到嘅，其實我當一 Q 嘅、即係喺條女裏面已經當一 Q 啦，係我唔當嘅係咪先，咁我做咗三 Q， 其實我諗住已經放生㗎喇，最緊要你攬住我瞓覺，瞓到唔知幾點都好啦，跟住佢咁跟住我同你話係先阿群呢話呢係飲茶係飲茶㗎，我話好飲茶囉， 又 朝頭早啊瞓醒瞓醒瞓醒瞓醒，我咪話好朝頭早飲茶囉，咁咪大家就瞓囉，咁喺度瞓啦，咁大家你瞓嘅時候我都有啲渣渣摸摸啦，吵吵啦，緊有呢啲咁嘅嘢㗎啦，係咪先，咁做咗呢一 part 之後呢，咁喺度瞓啦，咁大概即係瞓到大概呢個係十點，我有冇十點呢，其實我冇清楚啊，大概係九至十啦，因為 大概九點零啦， 咁樣就醒，跟住呢我話係咪飲茶，我係咪飲茶，你話你幫我搵阿群啦，或飲茶啦，跟住嗰條女就真係即刻攞 電話嚟， 唔係打電話微信啦、醒閪到咩呀群姐，如果你佢一路都冇撚覆咁我就話等多陣啦，等多陣佢唔覆，我哋都飲茶啦，咁我佢話好啊，咁跟住就好下之後就打車輪啦，咁就嚟講 嚟到 我嘅第三 Q， 佢嘅第四 Q， 即係呢我一做第四 Q， 即係佢嘅第我嘅第四我第三 Q 嘅第四 Q 嘅第四 Q，一插喺度，呢种嗰时候我哥痛啦，唔系佢痛，系我膝头哥痛啦。咦咁卵痛嘅、啊？点解？屌你，我真系痛、啊， 做乜嘢咧？点解突然间痛嘅咧？ 我知佢啊，我知咩事嘅，我唔知啊，一次系损咗，我嗰损卵咗，都冇办法噶，咁啲骑虎难下噶嘛， 继续啦， 系咪先？最多就唔忍嘅啫。你知我啲男人做爱噶，屌閪嗰啲嘢噶啦，一插落去就屌死人难忍，死都唔忍，突出噶嘛。哎唔懶忍啊，屌你囉，一夠就射。好啦，咁一射完之後咁當然就 沖涼啦。 沖涼啦，佢沖涼先。我睇一張床單，撲你家有一滑兩滑三滑，即係喺個喺個血痕嚟嘅。即係我啲佢佢流緊流喺度啲血絲呀流緊，撲家又痛喎。咁算都冇辦法㗎咁樣。咁跟住話不如就三走啦，因為我試過一次經驗又係咁樣㗎，其實又係我嗰頭喺沙井咁、呢又試過係挖到成張床單呢都係血痕咁、跟住呢間沙井嗰、那個、酒店呢收咗我50000清潔費，嘩屌你老母，我都實預俾錢咁就正喺次我搵張被冚撚住冚撚返佢都走啦，屌你老母，唔諗都唔諗，咁跟住一沖完就曬涼啦，咁搵張床被就冚撚張床佢啦，因為其實有啲血痕嘅係大概佔溫床嘅六分之一度㗎咋嘛，我冚住嗰度搵針頭扎撚住佢啦，唔拆理佢啦，佢其他咪露出嚟囉，譬如呢其他地方乾淨呀，係嗰度有啲血痕嘅，血痕嗰度睇唔到㗎啦，咁跟住落返去啦，攬check out啦，咁check out冇事喎，因為我隱藏都好啊，又冇事咪走啦，難走啦，跟住咪同佢行返去上沙食街嗰度，咁去酒樓諗住去飲茶啦，冇位間酒樓呢係全世界，我覺得係全世界最有世間嘅酒樓，我都冇啦，係咩吉斯咁樣大度啦 ok、 你而家真係咁大度啦，可能仲細啲，間酒樓喺麥當勞樓上好撚實世界，加埋20張台都唔夠㗎，咁酒樓嚟㗎咩，咁當然冇位啦，星期日點屋你個街，跟住行咗對面食咗個茶餐廳，咁就撚走囉，跟住 咁住又要講返之前喎。咁因為我哋同阿群姐去食宵夜嘅時候呢，嗰條女呢就去廁所。咁阿群姐同我講，喂，我呢條女呢冇男朋友啦。咁樣你可以溝佢喎。嘩，我話阿群姐你咪傻喎。你咪傻啊！你咪要我係阿凡達啦、啊，因為我呢個網友阿凡達咧，專溝咗啲女女咧，跟住做女朋友，佢成班 friend 都係咁樣嘅。 哦， 啊，跟住可能我話：喂，我唔係阿凡達喎、啊。咁當然我同阿群姐就唔係阿凡達啦，第二個名啦。我話：喂，我係襯一次就算咗咯。啊，咁呢件女冇男朋友係真唔撚關我事喎。我咁講，所以我又知道。阿群咧就應該係會同呢班女講過，話呢班仔啦，其實就達阿凡達啫、嗯啊，就會係溝呢啲女嘅，溝嚟做女朋友嘅，咁可能起碼即係照顧翻一頭半個月啦、嗯，一年半載咁樣啦，咁佢唔知我係咪噶嘛，佢以為我都係，係咪可能呢條女講咗，咁呢條女先肯一路陪到我咁撚夜咯。 哦， 一走嗰時候咧就問我，係啦，就問我攞微信啦，攞電話啦。嗯，咁我就俾佢啦，咁我就問佢，你過年走唔走啊？如果你唔走嘅話，或者我過年 過嚟囉， 過嚟搵你搵你食飯去玩啦咁樣。因為點解呢？因為我開始要部署一啲女 係唔走嘅， 係唔走要過年㗎啦， 係啦， 好就係因為謝婷未搞啦，咁我佢最後嗰 Q 日呢兩個禮拜我會搞㗎啦。咁而家我暫時手頭上得一件女係唔走嘅，就係助理啊。啊，助理我開始悶㗎啦，話聲你聽、啊，但如果冇女我冇得揀㗎。咁可能呢排呢我都仲要去得一兩次夜總會卡拉 OK， 密羅下有冇啲女係唔走嘅，咁啊可以幫我過到呢一個好危難嘅日子啊。1月30號係個危難嘅日子，其實唔係，係應該1月16號開始已經危難㗎啦，話聲你聽。哇嘅手，可能12月25號之後過咗元旦，或者可能以後過元旦已經危難㗎啦、啊。所以呢而家呢排網友我話聽啦，要玩好玩啦。OK， 要趁呢啲時間搵飯盒就搵飯盒啦。咁如果你係網友想玩嘅都難難 call 我，逢 call 我都去，因為我要搵 飯盒 搵飯盒。OK，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聽個節目好好搵我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